那敢这么做呢，就是因为他虽然不算大众，但是呢却拥有一批非常忠实的歌迷，一批狂热的追随者。他是谁呢？那就是陈绮贞。那么就在本月呢，陈绮贞又推出了新的专辑。虽然说这两年呢她隔三差五就会发一些新歌，但是距离上一次发行专辑已经过去了四年磨一剑。不过呢时间在变，她给人留下的小清新的感觉一直没有变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一起来聊的就是依旧小清新的陈绮贞。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吧。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，和你谈谈他的过往，歌坛星云录。 我们在说陈绮贞的故事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小清新这个词哈。平时呢我们总说一个人哎呀好小清新呢，小清新究竟代表啥呢？那么这个称呼具体有啥含义呢？那么其实这个词呢源自台湾的文艺界，用来描述影视啊或者说是文学作品共通的一种气质。假如说撇开电视电影文学不说，光说流行音乐当中的小清新，大概就是指曲子风格比较清纯清淡，歌词呢带有一些知性文艺气质的歌曲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小清新的重点还在这个小字上，是吧？这个小情小爱小感小物啊，小花小草啊，人畜无害。歌者呢最好还要带几分素人气质，腥味越少文艺腔越浓啊，哎，小清新的指数呢就会越高。那么陈绮贞呢就是这样的代表，一起来分享她的歌《残缺的彩虹》。 这一次我不想要一个人走，回去的路总是背对彩虹，没有你我是残缺的彩虹，失去一个最重要的颜色，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，你现在好吗，你微笑点头，想要听你说快乐的过忧愁，想要听你说却发现你在骗我。 残缺的彩虹，来自陈绮贞。陈绮贞呢，在音乐方面的启蒙老师是自己的妈妈，她呢从小就和妈妈相依为命。妈妈呢是一名会计师，家里的经济条件呢可以说是很一般。那个时候呢，妈妈为了补贴家用，业余时间呢会教小朋友去弹钢琴。那么受到妈妈的影响呢，陈绮贞从小就开始学习古典音乐。但是呢，上学之后受到身边人的影响，他就放弃了古典音乐，开始整天呢抱着吉他弹来弹去，弹去弹来。那么当初呢，因为这个事情，妈妈还跟他翻过脸，因为妈妈觉得古典音乐才是最好的吗？弹吉他太不正经了，尤其是姑娘。不过呢，后来看到陈绮贞那么的坚持，妈妈后来也就不再说啥了。一起来分享陈绮贞的歌《吉他手》。 今天该穿什么才好？机会难得别迟到，我还没有心理准备，随音乐轻松跳舞。见了面该说什么才好？机会难得别胆小，我还没有心理准备，让自己不同凡响。为了他我用力尖叫，为了他我用力跳，不在乎他们和我一样贪恋你的微笑。为了他我往前冲吧，再丢人我也不怕，我最爱的吉他手今天和我视线交错。短短一秒钟，就算是短短一秒钟，也像是握住他的手，就像是亲口对他说，因为那短短一秒钟，就算是短短一秒钟，也像是握住他的手，就像是亲口对他说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用尽所有美好梦想，就算和别人相拥，已经在各家工作。 吉他手来自陈绮贞。游客说，小时候就经常和姐姐一起听陈绮贞的歌，当时呢只是觉得很好听很温柔，但是呢不知道是谁唱的。后来呢偶然得知她的名字，现在呢每每听到她的歌，总是会想起那个没有得到的随身听，还有那个在窗台上晒太阳的电池，还有那个时候懒懒的我。哇，在阳光下晒电池，这个真的是好熟悉的画面哈。那么对于陈绮贞来说呢，她的人生转折点是木船民歌大赛。那个时候呢，在台北有一家名叫木船的音乐餐厅，能够在餐厅里驻唱的呢都是民谣吉他歌手，而且呢几乎都算得上是民谣界的顶尖人物了。那么这家餐厅呢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歌唱大赛，在当时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。张雨生、周华健等等这样的歌手，还有木船的这样的参赛，他们呢都有这样的木船的参赛经历。在95年的时候呢，陈绮贞也参与了这个比赛， 不过呢，在初赛阶段，就惨遭淘汰。如果说换作其他人，第一轮就失败，以后可能也就没啥勇气再来了。但是呢，陈绮贞非常不服气，第二年半的时候呢，又来了。这一年呢，她直接拿下了冠军。一起来分享陈绮贞的歌《还是会寂寞》。 想过躲进别人温暖的怀中，可是这么一来就一点意义也没有。我的高尚情操一直不断提醒着我，离开你的我不论隔多久还是会寂寞。 还是会寂寞，来自陈绮贞。那在刚才我们来跟大家说到了陈绮贞的不服输，第二年呢拿到了冠军。那 这个事儿呢，说出来可能有一些不可思议。其实呢，他能够拿到冠军，运气占了好大一部分。那一年呢，有一个评委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。这个人呢，也是一个大腕儿，500。如果说严格按照比赛规定来判的话，陈绮贞最多只能拿到第二名。但是呢，最后评分的时候，500说，自己弹唱自己作品的女生实在不多，于是呢就坚持把第一名留给了她。那么至今呢，陈绮贞还记得500对自己的评价，说什么呢？这位得奖者在台上唱歌的样子就像是一幅画。那么通过这一次比赛呢，陈绮贞终于正式进入了音乐领域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呢也很有趣，这是一首没有正式发行的歌曲，甚至呢都没有好好的进行录制。歌曲的名字呢听起来也很无辜，叫被动。那演唱者呢就是陈绮贞和当初坚持让她得到第一的500，一起来分享。 怎么过，让自己忙碌可以当作借口，逃避想念你的种种软弱。 我可以学会对你冷漠，为何学不会将爱没收？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，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。 慢慢退缩，退到你看不见的角落。 爱你越久，我越被动，只因你的爱不再为你活。是我让我的心失去自由，却再也没有勇气放纵。 种种软弱， 我可以学会对你很冷漠，为何学不会将爱没收？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，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。 爱你越久，我越被动，只因你的爱居无定所，是你让的心慢慢退缩，退到你看不见的角落。 爱你越久，我越被动，只因 被动来自陈绮贞加500。刚才我们也说了，这是一首并没有好好录制和发行的歌曲，所以说听起来音质呢都会觉得有一些不是太好，不过没关系了哈，很珍贵的合唱。尽管呢那一年陈绮贞拿下了冠军，但是呢她没有像其他歌手那样很顺利的和唱片公司签约，毕竟当时呢像她一样能够抱着吉他唱自己歌的女歌手太少了，很多唱片公司呢都不看好她这个类型的会有很好的市场和未来。所以说呢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陈绮贞还要靠自己打工来维持生计。那个时候呢她在一家快餐店打工，有的时候呢是在前台收银，有的时候呢是在厨房里做汉堡。

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，你喜欢去哪，青海或三亚，绿岛或希腊，南美不去吗，沙漠你爱吗，我问太多长也很短，夜晚有三年，知道吗？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，我们还去吗？要不再说呢？回首一年吧。 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，来自陈绮贞。在1998年的时候，陈绮贞终于迎来了和唱片公司签约的机会。当时呢，看中她的唱片公司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魔岩唱片，就是旗下签了一堆摇滚歌手，拥有魔岩三杰的那个魔岩唱片。当时呢，陈绮贞加入这家公司的时候也引起了不小的关注。为啥呢？因为她是魔岩唱片签下的第一位女歌手。在魔岩的三年，陈绮贞让我想一想还是会寂寞和吉他手三张专辑发行了。不过呢，那个时候呢已经是1998年了，魔岩唱片的影响力呢已经不如从前。尽管陈绮贞的这三张原创专辑先后为她赢得了不少的荣誉，甚至提名了金曲奖，但是呢依然无法挽回魔岩唱片公司整体走向没落的趋势。在2002年的时候，魔岩正式宣布解散了。之后呢，陈绮贞就干脆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。所以说呢，也是从这之后，陈绮贞就被很多人当成是独立歌手的一个典范。继续来听歌，《太聪明》来自陈绮贞。 心，要再一次确定，遥远的距离都是因为太过聪明，要猜着你的心。想靠近你，猜的没错，想的太多，不会有结果。 太聪明，来自陈绮贞。莫忧寸的留言呢很细腻，他说很喜欢他的太聪明和倔强爱情的胜利。陈绮贞愿意去感受生活，然后经过思考转化成为音乐。我心情好的时候呢，听到这些歌就总觉得超有代入感。那一句总以为记一般难懂的我，在你理解了以后其实也没什么。再比如我的自由全都送给你，好的坏的全放弃。这些歌词和情歌还有主流歌都不同，甜甜的但有一些小女生的俏皮和霸道，恋爱呢也要偶尔耍耍无赖。不知道这位朋友的留言是否说到各位听众的心里呢？刚才我们说到陈绮贞干脆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她的工作室的名字呢也很有意思，叫好小气工作室。但其实呢，在她制作音乐的时候呢一点也不小气，虽然说在出版专辑、印刷封面、刻录光盘的时候呢也会跟老板讲价，但是呢在创作和录制的时候呢却从来不讲价。当时呢公司可以说是刚刚起步，资本呢有限，他呢甚至还跑到银行去申请贷款，为的就是能让专辑顺利问世。那幸运的是不久之后呢，陈绮贞的这个名字随着歌曲《旅行的意义》被大众熟知，这是很多人听的陈绮贞的第一首歌，对吧？也是他传唱度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最高的一首了。歌曲呢最初是以单曲的形式发出来，编曲呢也很简单，就是单纯的木吉他伴奏，推出来之后呢深受大众喜爱。但其实呢编曲之所以这么简单，还是因为资金的问题，没有那么多钱让他去请编曲，也没有那么多钱让他找乐团来做伴奏，只能拿吉他就这么唱吧。不过呢仅仅半年之后呢，在制作专辑《华丽的冒险》时候呢又收录了这首歌曲，并且呢请人重新做了编曲。那专辑版本的《旅行的意义》使用了很多弦乐元素，比单曲版本的丰富了很多，前后一对比呢就能听出来啊。但是呢是吧，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也可能很多人呢更喜欢简单的那一版《旅行的意义》。那接下来我们分享的就是专辑版的比较丰富的这个版本。 情的岛屿，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，你 情的意义。 陈绮贞，虽然说这首歌呢让他火了，但是呢从那之后很多人都表示说陈老师变了，原因呢是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多，而且后来的专辑太阳还提名了第21届金曲奖，当时呢和他一起被提名的是蔡健雅、张惠妹和莫文蔚，那个好小气工作室的状态呢也改善了很多，变成了天意创乐工作室，哇，这个名字呢就更大气了哈。所以说呢很多人就开始担心啊，害怕心中的那个特别美好的陈绮贞会变得越来越商业，不过呢好在陈绮贞并没有因为人气和荣誉来改变自己的创作态度，依然保持着2到3年发一张专辑的节奏，而且呢不让自己为了出专辑而去唱歌，那么每一首新歌的灵感呢都是源自自己的心情故事和亲身的经历，那么使得完完全全的真实创作、自我创作。那么从商业的角度上来看呢，他出歌的速度的确太慢了，但是呢他的话也非常的适合这个时代，我们真的每一个人，他说的原话就是也许是这个世界太快了。好吧，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分享的就是陈绮贞的台北某个地方，我是英超，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，稍后是小说联播，今晚10点咱们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闪灵的下半部分，特别提示因为是恐怖影片，所以说大家呢选择收听，明天见了。 晒干你的衬衫，收起你的餐盘，呼吸整个早晨你留下的味道，清晨第一班列车开往同一个地方，那一次你离开我就不再回来，沙漠里的收音机接受不到你的频率，有人在吗？我一个人唱着，有人在吗？我自问也自答，有人在吗？明明是我们的家，为何听不见你的回答？的角落，便利商店的霓虹，高楼大厦挡住守护我的星座，当爱写成了小说，开始就决定结果，多年以后见到你将擦身而过，沙漠里的收音机接收不到我的讯息。